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真诚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生态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旅游条例近日出台，对非法一日游做出了6类禁止性的规定，包括禁止擅自变更行程或甩团甩客，不得在景区内追逐拦截旅游者索要财物、推销商品等。山西近日印发《关于落实国家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探索企业股权多元化，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等95项措施。广东目前出台关于建立预防与打击违法处理垃圾行为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各市县镇政府组织制定本地区的防治违法排放运输倾倒处置垃圾行为管理职责清单。重庆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的通知近日印发，明确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了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是黑天鹅，也许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坐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还在不在，

在等待，将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我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发生？当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觉你对我这样，这怎么怎么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I'm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当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这怎么办？我给你是说不回来，是我不能只是你缘分。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真情真心错过，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中新网消息，继上海、浙江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后，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将成为第二批试点，从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实施，四省市统一要求学生文理不分。昨日，位于我国南海神湖海域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正式观景。试采井已连续产气60天，每期生产超过30.9万立方米，创造了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生产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中国新闻网消息，我国首个商用电子通信专网及民党政机关量子通信专网进入完成测试，保密性、安全性、承载力的测试达到了设计目标，整套网络预计今年8月底正式投入使用。央视新闻9日，记者从湖南全省防汛抗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22日以来，湖南遭受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全省14个市州、120个县市受灾。截至到8号的10点，全省共有1223.8万人受灾，83人死亡或失踪。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在我手里哭，对和错却在眼前仿佛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挽留，那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当城市野火将人坠落，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那次中失控。当天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厕所里面的人已不是我。